通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50章。关于巴比伦和加色丁地，上主借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：你们该在民族间宣布传扬，该竖起旗帜传扬，不该隐瞒说巴比伦已陷落了，贝尔遭受了羞辱，莫洛达克倾倒了，他的偶像遭受了耻辱，他的神体倾倒了。因为有一民族从北方上来向他进攻，使他的国土化为无人居住、人兽绝迹的荒野。在那些日子里和在那时期中，上主的断语：以色列子民要与犹大子民一同归来，且走且哭，寻觅上主他们的天主。他们被询问西庸的所在，便朝往那里的道路说：来，让我们以永久不可忘的誓约依附上主。我的人民是一群迷途的羊群，他们的牧人使他们流浪，在群山间徘徊，翻山越岭的漫游，忘掉了自己的羊寨。凡遇见他们的，就将他们吞噬。他们的仇敌反而说：我们并没有过错，因为是他们得罪了上主、正义的渊源和他们祖先的希望。你们该逃离巴比伦，走出加色丁地，如同羊群前领头的公山羊。因为看，我必从北方发动一群强盛的民族前来进攻巴比伦，列阵向他进攻，就地将他攻陷。他们的剑像是善战的勇士，从不空手而归。加色丁地必遭劫掠，凡劫掠他的必心满意足。上主的断语：你们抢夺我产业的人，你们尽管喜乐，尽管欢喜，跳跃好像踏青的小公牛，嘶鸣有如过狱的母马。你们的母亲已遭受极大的耻辱，生养你的，你满面羞惭。看，他已成为民族中最卑下的，成了旷野、旱地和荒原。在上主的盛怒下，他已无人居住，满目凄凉。凡经过巴比伦的人，看见他的种种惨状，莫不惊异嗟叹。一切开张弓弩的射手，你们应列阵围攻巴比伦，向他射击，不要吝惜箭雨，因为他得罪了上主。你们四周围绕，向他呐喊，他必伸手请降，他的城楼必将陷落，他的城墙必要被攻陷，因为这是上主的报复。你们报复他，照他做的还报。你们要歼灭巴比伦播种和手持镰刀收割的人，面临无情的刀剑，个人回归自己的民族，各自逃往自己的故乡。以色列是狮子追捕的王羊，首先吞噬他的是亚述君王，最后咬碎他骨骸的是巴比伦王拿布高。为此，万军的上主、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国土，就如我惩罚了亚述君王一样。我要领以色列回归自己的牧场，在加尔默尔和巴山牧放，使他们的心灵在厄弗拉因与基肋阿德山上获得满足。在那些日子里和在那时期中，上主的断语：要想寻求以色列的不义，却一无所有，要想寻求犹大的罪恶，却一无所见，因为我必宽恕我留下的移民。你们该向莫拉塔因地推进，进攻培科德的居民，屠杀彻底将他们消灭。上主的断语：全照我吩咐的进行。地上发生了交战的呐喊，巨大的毁灭，怎么威震全地的锤子也被破碎毁坏了？怎么巴比伦在万民中也变得如此凄凉？我给你布下罗网，已经被捉住，而你巴比伦尚不自觉，你被寻获且被捉住，因为你竟敢违抗上主。 上主开了自己的武库，搬出了自己泄怒的武器。因为物主万军的上主在加瑟丁地有事要完成，你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，打开他的仓库，堆积成堆，彻底消灭，不给他留下残余，屠杀他的一切公牛，叫他们下入土场，他们的灾难临头，因为他们的日子到了，到了惩罚他们的时候。听，从巴比伦地逃命出走的人在西庸报告说，上主我们的天主在复仇，为自己的殿宇雪耻。你们召集攻守一切弯弓的人来向巴比伦进攻，在他周围扎营，不要让他有人逃脱，给按照他的作为而报复他，照他所做的对待他，因为他傲慢反对上主，反对以色列的圣者。为此他的青年人要倒闭在他的广场，他所有的战士都要在那一天内灭亡。上主的断语，你这骄横的人，看我来对付你。我主万军上主的断语，因为你的日子到了，到了惩罚你的时候，骄傲的必要倾覆颠扑，再没有人来使他复兴。我必放火烧毁他的城市，火要吞灭他四周的一切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子民与犹大子民一同遭受了压迫，凡俘虏他们的都扣留他们，不肯释放。但是他们的救赎者名叫万军的上主，刚强有力，必要辩护他们的案件，使大地安宁，使巴比伦的居民惶乱。刀剑加于加瑟丁人，上主的断语，加于巴比伦的居民，他的公卿和他的谋臣，刀剑加于他的巫士，使他们疯狂，刀剑加于他的勇士，叫他们惊慌，刀剑加于他的战马战车，加于他境内所有的杂族，使他们柔弱如妇女，刀剑加于他的府库，使人任意抢夺，刀剑加于他的水源，叫水源和解，因为他偶像遍地，人们痴恋这些怪物。为此他被成为野猫和野狗的巢穴，鸵鸟的栖身地，永远不会有人居住，世世代代不会有居民。恰如天主灭亡了的索多玛、哈摩拉及附近的城市一样，上主的断语，再没有人居住，再没有人留宿。看，有一个民族从北方来，有一个强盛的一邦和许多君王从地极兴起，紧握弓矛，残忍无情，像海啸般喧嚷，骑着战马，万众一心，严阵准备向你进攻，巴比伦女郎。巴比伦王听到了他们前来的消息，束手无策，不胜忧虑，痛苦得有如临盆的产妇。看哪，好像一只雄狮从约旦的丛林上来，走向常绿的牧场。同样，我也要转瞬间将他们赶走，派我选定的人来统治。诚然，谁是我的对手？谁敢向我提出质问？谁能对抗我的牧人？为此，请你们听上主对巴比伦设下的计谋，对加瑟丁地策划的策略。连最弱小的羊也一定要被人牵去，他们的牧场也必对他们占地。巴比伦轰然陷落，大地为之震动，哀号之声直达万邦。